主持鐵男。 好，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吓，咁啊，我哋今日题目讲咩咧？咁就系因为咧，我近排咧收咗个 PM， 咁咧就系我一个好耐冇见嘅朋友咧 send 俾我嘅，但系唔系佢 send 俾我嘅，系佢个细佬 send 俾我嘅，佢细过我嘅呢个朋友。咁啊，点解佢细佬 send 俾我咧？原来行咗界啦，即系已经过咗身啦。咁我觉得突然间好似好近添，突然间觉得唔系 到呢个年纪啦，以前唔会个咩噶啦。不过就咁讲就。我哋而家覺得比較不幸啲咧，就好多呢啲走咗朋友咧，都年紀細過我哋 嘅。係啊，好 覺得比較奇怪咧，就係因為大家如果睇嗰個統計數字咧，其實香港個男女就平均壽命係世界上係最高嘅，高過日本嘅。 係啊，佢平均都八十幾歲嘅。 八十幾歲嘅嚇，但係點解我身邊人又唔係過到八十幾歲咧？呢、這個就比較難解釋啦，真係嚇。 佢好多都係五啊幾咁就 五啊幾啊走啦，係 咯，真係好奇怪嚇。同埋咧，今年個嗰個死亡率咧係高過上年差唔多成5%。咁如果你 嚇醫院比較。 不是太大 呢有啲醫院 即係如果你係睇翻由1981年咧嘅死亡率同到而家2016年咧，佢嗰個統計咧就係、是差唔多，即係佢就係好咗嘅。咁就係即係佢係話佢係個十，即係如果你話以1980幾年咧、就大概係譬如死十個人啦，到而家咧係大概死五個啫。咁佢嗰個死亡率係低咗好多嘅。但問題唔知點解依一年今年2017、2018咧又高咗，又高翻嚇，咁好奇怪喎嚇。咁啊，都變咗突然間好似好接近自己咁，所以今集就想講下點樣死啊。好啦，我睇下第一張圖先，係啦，有冇識死啊？啊，第一樣嘢我就係睇下，即係我哋即係好唔熟悉嘅殯儀啦。咁啊，殯儀咧就即係如果你有親人過身咧，其實你應該接觸過有啲人咧係專做呢啲嘅。 我哋個台都有， 係咩？ 我哋個台有人係專做殯儀咯， 係咩？咁啊，呢殯儀嗰啲就係會喺醫院度咧，等你即係有親人過身之後咧，佢即刻會接觸你嘅。咁嗰啲人咧就個收費都好合理嘅，咁同埋咧佢又有好多咧內幕消息嘅，係啊，因為佢對嗰啲政府嘅一啲。即係如果譬如要土葬啊什麼那些或者一些庵位咧，佢哋都有一些比較好的日子嘅，佢知道，嗱佢會叫你幾時先出啊咁嗰啲嘅，咁所以如果有啲人接觸你咧，你又唔好覺得佢揾你錢，咁其實佢哋都是幫你手嘅啫啊。咁啊，第一樣咧，原來咧你過咗身嘅時候咧，第一件事咧最重要就是你係有冇宗教信仰啦。咁我覺得冇宗教信仰係咪最簡單咧？ 都唔係嘅，你自己冇陰，你啲仔女或者即係同你做呢樣嘢嘅人可能有 咁、但如果我哋冇宗教信仰，就唔使搞咁多嘢噶啦。 咁系咪你啲骨灰即系冲落厕所，你就觉得好 咩？啊，都系第一件事咧，就系、是、通常会问啊，你有冇咩宗教信仰先嘅？即系你有冇信基督教啊？咁如果信基督教嗰啲咧，就牧师啦；如果信天主教神父啦，咁佛教和尚啦、尼姑啦；咁如果信道教有喇嘛师啦；咁如果你是全真教嗰啲咧，就有叫经僧咁咪，第一次听经僧嘅叫做。咁第二件事，如果你係喇嘛即係道教嗰啲咧，咁佢多樣嘢做嘅叫安寧，即係唔知原來話人死咗頭嗰40幾日咧，係 未走噶嘛？ 未走嘅仲喺度嘅，咁佢要幫你安一安啫，因為佢身體唔喺度啦，佢要安住你嘅靈咁嘅。咁第三樣咧就係話你用咩葬啦？你係要土葬啊，定係火葬啊？咁你要決定咗啦。咁原來咧話。土葬又麻煩啲喎，因為土葬咧又關乎到嗰啲陰宅咁嘅陰宅嗰啲風水問題，咁要揀嘅，咁同埋要即系都要即系幾複雜嘅，即係你請啲師傅去睇嘅，因為你會影響你個後人嗰、那個即係嗰個命運嘅喎。但係火葬又唔使嘅喎，因為火葬咧基本上化咗灰咧。基本上冇用嘅，即係好似話啫，沖個廁所都得嘅。 唔係呢個講笑啫，講真 嘅。咁火葬咗之後咧，基本上你因為嗰、那個冇同你後人冇關係嘅啦，咁所以咧，其實你又唔使點樣睇風水嘅，咁你就咁即係啲庵位咧，求其都可以做得噶啦。咁就跟住咧就係做咩咧？就係、是、要去租禮堂啦。跟住同埋咧坐咩坐嘢啊？坐嘢，但係好似話而家唔興嘅啦。 唔興噶啦！我哋細嗰陣時就真係坐足嘅， 坐通宵噶嘛， 坐通宵嘅。 而家唔興噶啦， 而家唔係啦。 跟住然後大殓，同埋咧，而家咧都好似話咧都唔使守孝噶啦。即係話你嗰日上山嗰日就除孝噶啦，變咗唔使話咩帶嗰啲咩花心啊嗰啲咧，以前要帶個大孝噶嘛，我哋以前嘅。咁而家都唔使噶啦。跟住咧，原來咧而家即係你 一個人有冇死到咧，就係由呢個醫院嘅發出。 佢話你死咗，你就先至死了、啊。 你先係死咗嘅。 喂，你呢個講開咧，啊，譬如講嗰個 MX370咧，到而家品關咩未算死嘅？ 因為揾唔到， 揾唔到乜都揾 唔到，所以就當 唔係佢唔死對，即係嗰個法律上有啲咩問題咧？佢 claim 到保險。咁所以你話呢個死唔死咁？你覺得你講好好笑，但問題咧就係、是、你好多譬如遺產嘅繼承啦、保險點 claim 嗰啲，全部就係 hold 住咗 喺呢啲嘢度咯。就唔係你真係佢有冇死嘅問題。OK， 呢啲嘢即係如果話即係好，當然好即係根本冇呢啲 case， 但係即係你係攞咗張死亡信，你先至話。你法律上是可以做到這些 事的。對，那我們中國人不喜歡說話、壽終正寢的、那就是做不到的。 不是，我這些是 很特殊的情況，那你不是過了 MX-30 的嘛，即理論上 你死了，那你就會做到這些事。 不是，但你譬如我在家突然間睡在那裡死了、因為你未有死亡症嘛，那他不是即刻要送你去醫院，然後急救一輪就是醫生再發給你的嘛。 不是， 你有些 death on arrival 的嘛、即是你的救生車他去到未必說他真的要即當你假設你未死的嘛，即去到他首先看看你 即那個生命跡象，可以當你死了先的、 death on arrival 的嘛、但有 我覺得有些即比較溜冷的 case 呢，即可以譬如說你橫死街頭啦，他找不到你身份啦，即係查唔到你。 嗱，佢話冇身份嗰啲咧，就死嗰啲咧，又揾唔到誒親人認領咧，就會送去嗰個叫做沙嶺公墓啊。 係， 即係去嗰度而家左邊嗰張圖啦。咁如果你係綜援人士死咧，咁你嘅親人咧就可以申請最高嘅政府補助咧10,610蚊。 嗯。 咁啊，仲有一樣嘢咧，頭先阿台長講啦，如果你喺街度死啊，或者你唔喺，總之你48小時就唔喺醫院裏邊死嗰啲咧。就叫意外或者自殺那些，那他就會由法醫官發的那個證明書，就不是由醫生發的那張，那個法醫官發的那個叫批准屍體火葬或者埋葬證明書， 即是他要經過一個 legal process 他才可以做這些， 那你要攞曬這些東西呢，其實你才可以搞你那個親人的身後事的，那其實都挺麻煩，還有呢其實都有即是、如果你不是綜援人士，其實你假場咁樣嘅殯儀咧，10萬蚊留下咧唔少得噶啦。 係啊， 嚇，即係唔，其實寫一個都係咁嘅棺材本咁解啦。所以咁樣，政府近排叫你咪做嗰啲咩自制 綠色殯葬。 係綠色殯葬啊，嗰啲可能就平啲啦，咁就唔使咁貴啦。係啦，好啦，我睇第二張圖。咁而家我因為咧，其他譬如啊基督教啊什麼嗰啲咧，就比較簡單啲嘅。咁我而家講一啲就係、道教嗰啲。咁啊，佢個安寧儀式同埋嗰個後土啊，即系咧，我如果你土葬先有個後土啊，即系咧，如果你係土葬嘅，咁你咧就會葬咗之後咧，你又要喺個墳嘅後邊咧，就要擺即係寫兩粒字嘅，叫後土後邊嘅土地。咁啊就話，即係我哋嗰陣時就以為係土地公，原來唔係嚟個，唔係土地公嚟個，係後土娘娘嚟嗰個。咁咧，原來啲後土娘娘咧就係話係阿炎帝嘅後代嚟嘅。咁呢啲係咪神話嚟其實？ 炎帝嘅後代咁，我諗又唔係絕對神話嚟嘅。因為而家去睇翻中國歷史咧，都覺得咧好多當其時講嘅當然有作大嘅成分，但係應該有一啲真實嘅人物、真實嘅事件作為基礎嘅。 哦，即係唔係作出嚟嘅， 唔係完全老作， 唔係老作嘅。OK， 咁啦，跟住咧，安寧咧，因為頭先我哋講啦，即係話你即道家啦，道家裏邊講即係話你死咗之後咧，其實未個靈魂仲要喺呢個人間度漂一輪先，咁啊驚你漂到唔知去邊，咁咧就要喺你死咗之後，佢就要喺你屋企度咧擺一個即係叫神主牌啊。咁就要喺嗰個要迎翻屋企供奉喎，咁啊，然後擺到佢叫反主啊，即係你拿回咗，仲要喺個墳有啲土嘅五谷豆咁，稱為反主咁喎。呢啲真係問下天仙啊， 係啊， 問下天仙睇佢咁有啲咩嘢。跟住有一張叫臨時供奉嘅靈桌，咁然後咧就安住個靈先，咁就直至到佢投胎之後咧，你先至唔需要再搞一樣嘢嘅。咁啊過程之中咧，你仲要叫樹靈安寧，跟住咧你要拜祭要喊添嘅，唔可以唔喊嘅。咁要喊咧就表示你追念佢咁解。咁其實我呢啲有啲虛偽。 唔係，咁你啲咧因為係傳統中國嗰個習俗啦。咁呢啲嘢咧就唔係話即係做俾死人睇嘅，係做俾生人睇嘅。即係你要做出嚟嘅時候咧，就即係證明咧就係大家有嗰、那個。 這個社區的關係在這裡，應該這樣說，大家是即是啊有一種人際關係在這裡， 即是用這種方法去顯示。 因為你知不知道以前有些人 要請孝子的嘛， 即是他沒有仔， 即是不夠人喊， 請孝子不是請戲子， 孝子是你看得粵語片少， 太少。 有一套就是說阿森華仔真係做孝子噶嘛，喊到七彩啊！即係為咗攞啲即係賺啲錢，就喊到七彩喎。 但係而家冇噶啦嘛， 而家梗係冇啦，而家冇啦， 而家冇呢啲嘢噶啦，應該。好啦，我嚟睇下另一張圖啦。咁啊啦，嗱，如果你誒嗰日睇見咩，我哋嗰陣睇個周星馳嘅套嘢，好好笑，我覺得嗰個叫回魂夜啊，回魂夜。咁啊就話咧，你頭七嗰日，即係第七日啦，你死咗之後第七日咧。因為你翻嚟嘅，因為你唔知佢，因為佢又唔知道自己死鬼咗，咁啊要翻嚟。咁樣翻嚟嘅時候咧，咁又好得意嘅。咁你要整啲嘢，即係佢中意食嘅嘢擺喺度嘅。咁佢呢個習俗咧，就係來自咧一個叫生源説啊。咁啊，後喺佛教傳入我國東漢嘅南北朝嘅時間咧形成嘅。咁去到唐朝開始咧，就啲人就覺得即係又信啊，即係信嘅人，即係死完之後未死，第七日會翻嚟。咁所以咧，後來慢慢就變咗世俗化啦。咁開頭係佛教嘢嚟嘅，咁做下咧，道教又做埋一份喎。咁叫頭七，咁啊叫頭七啦。咁然後咧，你嘅靈魂翻到嚟啫，但我又唔想俾佢見到你嘅喎。所以你整咗啲佢中意食嘅嘢喺度，咁咧你又知道佢，同埋咧唔知佢點樣計你個死生嘅時辰。咁我會計到你第七日嘅幾點鐘又會翻，即係條 equation 嘅。咁你計咗之後咧，就知道佢嗰日幾點鐘會翻嚟嘅。咁你就要喺嗰個時間之前咧，就擺曬佢中意食嘅嘢喺度。咁然後咧就匿喺房，唔好出嚟俾佢見到。咁啊，最好咧就係瞓覺，唔係咧，如果瞓唔著咧，就都要匿喺個被窩裏邊啦。即係 咁而家好時間咁點算啊？ 咁等其咁啊，你咁掛住佢，點解唔見下佢咧？ 冇嘅，咁嗰個，因為如果你即是俾佢有一個感覺，就是佢喺人家留戀咧，佢唔可以轉世，即係就變咗成日喺度咯，即係走唔到咯， 即係唔肯投胎， 唔肯投胎嘛。咁而家即係最新而家上映緊嗰個 與神同行， 與神講即係講類似嘅嘢。 係啦，與神同行嗰度都有講啲咩見王，見嗰啲炎王啊，好多個唔同。 唔係轉世啊，講轉世， 轉世，但係轉世前要， 即係因為佢轉世嗰個過程有少少一啲問題，所以就形成咗有呢個故仔啊嘛。 咁佢嗰度係啊嘛，嗰度佢咪話嗰啲人係貴人嚟噶嘛，咁又話要佢有冇做錯，有冇做啲咩事咁樣就審佢噶嘛。咁嗰啲其實嗰個係韓國嘅。即係嗰啲咁嘅宗教啊，淨係 唔係？因為佢嗰個主要都係喺佛教度嚟， 都佛教邊嚟㗎？ 因為講輪迴啊嘛，講 reincarnation 啊嘛，所以佢嗰個你見到就好多同呢個中國習俗有關係嘅。咁所以中國習俗也者，只不過就係即係喺佛教同埋道教入邊一啲。對死亡嘅睇法啦嚇。 但係佛教同道教，我覺得溝好亂。咁其實我哋去拜車公係拜佛定拜道教？ 冇噶嗱，你因為你而家咧好多廟咧或者佢哋嗰啲字咧，其實係溝埋咗噶嘛。譬如你講頭先關公，關公都係一個菩薩嚟噶嘛。 咁關公係道教定佛教？ 兩邊都有。 兩邊都有。 即係如果你叫佢關公咧，咁就係道教。因為但係關公有另外一個係一個菩薩嘅名嚟嘅，咁嗰個就係佛教嚟嘅。咁但係當然呢個係一漢化咗個佛教啦，就唔係原始嘅佛教啦。原始嘅佛教就冇呢啲嘢咁啊。咁所以頭先你提到嗰個譬如車公啊，我一聽我應該大概都係道教嚟噶啦。 即係車公嘅道教。 係啦，但係我唔排除一樣嘢就係佢喺佛教入邊有一個相應嘅地位咁樣啊。 即係唔係好，即係我都溝得亂。因為有時我唔知係拜神定拜佛。 唔使理嘅，總之就係一種力量咧。就係 神秘力量， 超乎咗我哋自己嘅能力嘅嚇，咁喺度睇緊，即係 make sure 呢個世界咧，好人咧就會有好報，壞人咧有壞報。 但唔係好笑嗰人去求籤噶嘛，但係求咗籤籤啊流，即係唔係幾好咧？咁佢又教你燒掉咗，當冇件事喎。 咁係咯， 即係其實咁求做咩啫？原來求完又可以當冇事嘅，咁啊真係戇居嗰啲。好啦，我哋睇另一張圖啦。原來咧，即係道教啦，咁講嗰啲，咁啊佛教又係一樣啦，咁有依個頭七啊、尾七咁啊，即係七四十九日嘅，咁佢即係每七日咧就做一次典禮，咁然後咧佢民間叫做七，咁啊做足四十九日嘅，咁啊依個咧佛 原來佛教叫那些死了的不是鬼，他叫中陰身。 是中陰身。咁原來呢個睇西藏道王經。 西藏道王經。 道王經。 道王經。經 okay、他即是講呢個中陰，就是他介乎在他死了同埋他 未死，唔係即係投胎 輪迴嗰、那個嗰段， 即係排緊隊。 排緊隊嗰嗰段時間咯，呢、哦這個叫中陰咯。 就係、是、中陰身喎，幾好聽喎、啊，即係唔好話鬼鬼聽咁難聽。咁啊，49日內，即係49日啦，即係排咗49日咧，就會轉生六道啦。咁、到咗宋代之後咧，道教都有設道場做七，咁解釋就唔同啦。佢解釋就話咧，因為咧七日咧就嚟到地府，即係地獄啦嚇、十殿嘅第一殿嗱，咁又有啲唔同喎。即係佛教咧就係、是、因為你排隊等轉世啊，道教唔係喎，道教就好似呢個與神同行嗰套戲咁啦。帶你去見啊嗰啲咁樣嘅審下你啦、 啊，你生前做咗啲咩嘢？ 係啦，咁啊叫參詳十王啊叫做，咁即係呢個咁正即係話與神同行嗰套應該係參照緊呢個道教， 應該有一啲元素入邊嘅， 係咯元素入邊。但係你佛教咧就話49日轉生啊嘛，但係咧佢有啲原來咧富貴門佛咧即係有錢佬咧、又會做一啲叫作筍嘅嘢。咁作筍咧就係話咧佢做完49日呢個做七之後咧。咁佢會每十日做一筍喎，咁會做足五筍嘅喎，咁又話呢五筍裏邊點解要做呢五筍咧？就是、因為你要同嗰個咩木蓮尊者啊、四判官做祈禱，即係保佢哋，即係仲要富貴落去。咁所以叫作筍，咁啊作筍咧就只係作五十日，咁啊夾埋咧就啱啱係99日。咁啊好得意啦嚇，即係咧有錢佬咧就做多啲，普通人 多使唔曬地方使下。 但係而家我哋都冇7749日㗎啦，我哋都 好少做啦，因為我哋如果譬如我自己細嗰陣時候，我哋就真係做足嘅。 細嗰陣時 就做做七次咯， 做七次，即係每七日做一餐。 係啊，做咁有破地獄嗰陣時。 唔係喎，佢話破地獄咧，又唔係一般人做 嘅。係啊， 佢話即係咩話橫死啊、早死先要破地獄喎。 嚇、啊！咁但係即係我唔知啦，因為我哋去見咗，即係我哋細嗰時都多人都做嘅。 咁但係我就咁啦。 嚇、 啊！佢即係我睇嗰啲即係啲嗰啲書啊，咁樣講就話破地獄係咁樣先做啦，即係要橫死啦，後生死啦，嗰班咧因為咁樣死咧就一定落地獄嘅，咁所以咧。就咁落地獄就唔抵啦，咁所以我哋就道教咧就幫你做破地獄，但係我發覺而家唔係嘅，而家好似冇依個 condition 嘅喎，求其就你做唔做嘅問你， 唔係而家係簡化咗好多嘢嘛，簡化咗咯。 同埋我因為細個見人破地獄嗰啲咧，嗰、那個阿師傅咧，佢攞支桃木劍咧，佢破嗰個磚嗰、那個瓦嘅一塊瓦嘅，佢支木劍咧，佢唔抵掂塊瓦嘅喎。 就咁就裂嘅嘛。 係、咯，就裂嘅咯喎。但問題而家見到剝落去嘅， 而家啲人啲功力爭好遠。嗱，我起碼我問你一樣嘢啊，以前啲人擺壇嘅嘛。 係啊。 以前啲人打關都上去噶嘛， 嚇 咁而家啲人要爬梯 上，爬梯上去啦，即係以前嗰啲即係有啲料到嘅，同以前嗰啲法，即係咪真係有法嘅咧？即係有啲法術嘅 法，我見過， 邊個？ 我見過，你都應該做到嘅，過刀啦。 唔到啦，我做唔到。 你做唔到啊？ 我做唔到。 我唔系想揾你试。 冇啦。我记得嗰阵有个人咧，有个朋友咧，就系话佢系练道家嘅。咁佢话佢飙完铜之后咧，叫我攞把刀劈佢条颈。我话唔好啦，一佢入咗咪死。 唔系佢俾，唔系我哋，因为我哋都做节目系访问过啦，就我 录音嗰啲啊， 亲人系啊，录音我真系见嘅，就 即系过到 个唔系咁个。嗰啲即係佢做嗰啲係我師兄嚟噶嘛，即係佢哋又玩功夫咁，但係佢哋有埋玩呢啲，咁係真係係過唔到嘅。咁當然你可以用一啲解釋咧，就係話哦，用某啲方法去令到即係嗰個利器本身佢即係做唔到呢個效果咁樣咁啊，但係。嗰、那個師傅亦都有想跟我講話，你試一下啦，可以過到俾你嘅。 哇！冇啦，冇搞，因為我見過咧，喺有啲片咧 ，YouTube 有睇嘅。咁啊，有啲人咧，佢劈子係手握刀，佢第一下冇事嘅，到第三劈就入曬喎。 唔係佢嗰陣時可能嗰個人嗰、那個 嗰、那個意識 冇咁專心啊， 唔專心。 因為我亦都見過嘅。咁、咧就呢、這個人呢、這個唔會呃我，因為係我啲師兄做嘅。就係咧，佢有碗米喺度啦，一碗米嚟嘅啫。咁佢插一張凳喺上面啦，四十五度角。咁佢當其時咧，佢哋一譬如話佢哋念一念嘅時候咧，佢一揼地咧，咁就插落去，咁啊就插咗喺度嘅。 成張凳。 係啊，咁但係佢嗰陣時咧，佢做嗰個動作有少少猶豫啊，即係佢唔係好集中咧，咁張凳就揞下揞下嘅。 哦。 咁所以係。 即係我自己可以咁講咯，我親眼見到啲嘢。 依啲真係法啦，即係佢法律法， 佢就係顯法啊嘛。 我真係顯法啦嚇。我就唔好咁事啊，大佬。 啲冇所謂嘅， 哎呀，冇講笑，哇！因為真係亂針亂死人啊，大佬。 唔係個師傅夠膽咯，佢喂佢，你估佢唔需要負責咁啊？佢因為佢唔驚，我覺得即係好有信心。 咁佢梗係得啦，但係我哋只驚啊嘛，我哋唔夠信心，我哋賴。 所以做人一定要有信心啊！ 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啦。嗱咁啊，我哋咧通常如果系带有效在身咧，我哋食嗰啲饭咧叫解胃酒。咁做完咗解胃酒，即系你上咗山脱孝嗰日咧，我哋就叫食英雄饭。咁我细个日英雄咧就系 hero 嗰个英雄，原来唔系英雄咧，系即系红色咁解，即系将啲红色围住个身咁叫英雄。咁啊，英雄解胃酒嗰啲餐咧就通常食七样嘢嘅，咁一定有冬瓜同豆腐嘅。咁所以咧就話人哋話咩有咩冬瓜豆腐飲解，即係話有咩冬瓜豆腐係啊，冬瓜豆腐咁解啦，即係有乜叫解胃。咁然後咧，英雄宴咧就話係要60歲開外先做嘅。咁但係而家都冇噶啦，而家好似人人都做英雄宴噶啦，即係冇依個又係依個條件噶咯喎。咁同埋咧英雄宴咧就一定有即係有分啦，即係燒肉啊雞咁啦。但係所有嘢咧都唔可以有味嘅，即係魚都唔可以有味嘅，即係費事有手尾啊叫做。咁同埋咧，就要有個應紅利是俾翻啲親友，即係佢做完白金俾你，俾翻應紅利是佢。咁利是裏面咧就有啲叫做咩一條紅繩啊，一片扁柏咁啊，即係取意咩大吉大利啊咁啲。咁同埋咧，佢哋食飯之前咧，就一定係食糖水先嘅，即係同埋糖水就一定唔可以食紅豆沙嘅，一定要食啲素色嘅，咁所以變咗買提路嗰類啦。 因為佢係咪因為嗰個紅色佢覺得係唔好咯做緊白事 就冇啦，係咯。咁同埋咧，上啲碗碟咧就以呢、這個白色或者嗰啲青白 素色 啊，青藍色嗰啲，即係嗰藍色嗰啲碟都得嘅。咁就絕對唔可以用嗰啲萬壽無疆碟嘅，即係嗰啲彩花嗰啲一定唔得嘅。咁咧同埋咧佢好得意嘅，佢哋咧做呢啲咁嘅嘢咧，到今時今日咧已經係唔即係嗱。英雄宴，我哋就脱考就做嘛，脱考做英雄宴咁基本上而家人咧一上山一落山咧就脱咗孝噶啦，即系唔使你再大孝大幾多日噶啦。咁你一上山，跟住就即刻就同一日就即刻脱孝，就即刻落去食飯噶啦。咁所以咧就唔煩嘅，即系唔會搞好耐嘅嚇。咁所以變咗而家即其實。有冇種追思嗰種咁樣，即係追思自己啲親人嗰啲咁嘅效果，即係快快脆脆。 唔係，咁你而家係商業社會嘛，同你以前農耕社會唔同啊嘛。你以前你即係呢啲嘢可以做足。咁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過程嚟嘅啫。頭先我不斷強調啦，就係如果我哋細嗰陣時好多嘢都即係做得好詳細㗎咁。咁而家因為商業壓力大啊嘛，咁你話你咁做法，咁你你使唔使翻工先？ 咁咪 係咪翻工啊？ 七七四廿幾喎。 以前啲人係。即係如果係父母過身3年唔做官嘅喎，咁你而家得唔得先？係咪嚇？梗唔得啦，係咪？ 同埋你搞咁多要錢嘅嘛，大佬。 係啊，即係呢啲嘢啊嘛。但我覺得咧，即係如果譬如搞呢啲，其實佢有個客觀嘅效果啊，就係咧你個人可以減低個哀傷嘅程度。 嗯， 因為你啲係將嗰個情緒係轉化咗喺個意識上邊啊嘛。譬如俾啲嘢你搞下，等你個人冇 咁傷心。 咁我覺得反而咧。即係喺而家，譬如話你啲精神，譬如話香港人呢啲精神狀況，我反而覺得就應該有少少復古嘅。 復古 意思就係咧，其實你睇好多而家啲人咧有精神嘅，即係好大壓力，好大問題 啊。係好多情緒病啊。 好多情緒病啊嘛，係咪啊？但係譬如呢度我哋冇講嘅就係，譬如啲屍首咧、屍體咧，佢殘缺嗰陣點算啦？咁近排你會覺得呢樣嘢嗰個？需要大好多，譬如有啲人而家跳落嚟啦，咁佢唔全噶嘛，咁你點搞咧？ 係咯，你瞻仰遺容噶嘛，以前而家都冇噶啦，好似都 有，而家瞻仰遺容一定一樣有。咁但係如果頭先我哋講嗰啲個類似嗰啲情況，咁點處理咧？咁就呢啲要問下專家先知啦。 問下天師啊，天師嚇。咁咪甩頭甩骨咁冇得搞，仲尖樣唔好尖啦，真嚇親大家。 話佢以前講個故仔嘛，就係、是、阿譚志同咧喺北京台時候斬頭嗰時候，係有個人走去揾翻個屍去同佢縫翻個頭， 縫翻個頭上 去。 哇！即係依舊人死人先得嘅啫嘛，而家冇功力噶咯。好啦，我睇另一張圖啦。咁啊嗱，咁啊。 即係如果你係道教或者就算係即係殯儀嗰啲啦，咁佢四點鐘就就噶啦，五點鐘就開始，咁啊儀式進行到八點，九點半完結，因為冇坐嘢噶啦，即係唔會俾你過夜噶啦，咁所以咧九點半你都要走噶啦，即係親人都要走噶啦，即係唔可以燒嗰啲咁啊金銀衣燒燒咩嘅。咁啊，然後咧五點鐘咧就啲道家咧就會有個有啲咁啊南無佬嚟開腦嘅，咁咧六點半就開壇，咁啊請個仙人咧埋位嘅，咁就拜鬼王，但係鬼王又竟然係觀音化身嚟嘅，即係我真係我真係混亂。觀音都好複雜啊！ 好複雜嘅，佢哋好多啲像阿佛陀啊，嗰啲化轉轉身，呢個印度教本身嗰啲就個特色嚟嘅。 嚇、啊！即係轉身， 好多好多個形實，好多個形相，好形相，好多個相啊！嚇！ 嗯，跟住鬼王又係觀音啊，佢觀音撈好多飯咁樣嚇。我又咩咩咩生仔又揾佢，拉連鬼王又有佢撈埋嘅真。今日嗰個意外枉死啦，就進行破地獄。咁啊， 字就錯字。 哦，錯字啊。咁啊，咁啊，如果你真係總之死得唔啱啦，就要破地獄。咁啊，喺外講嘅嗱，你下面嗰個咧，嗰張相咧，我真係見過嗰啲道士咧，佢跳過啲火，成啲火真會升高。 係啊， 好鬼神怪喎！嗰陣時我見過啫，咁就好似有啲神力咁嗰對地。咁然後跟住咧就會有油十殿啊、沐浴過橋啊。咁同埋咧，如果你用道即係道家個形式咧，就會多好多指責嘢嘅。 嗯， 即係有啲指責橋啊、指責花啊咁好多嘅，咁所以咧，如果你係唔係道家咧，就比較方便啲啊，就簡單啲啊，咁、嗯、啊，跟住然後咧，佢哋有啲咩雙沖咧，我睇過咧，唔知人哋每六年就雙沖一次嘅，即係總之如果你你嗰個年你畫你將嗰十二生肖畫一個圈度咧，咁啊對住嗰個就係雙沖啊，咁、嗯、啊。搞完曬啲咧，咁你就可以帶佢上山啦。上山之後咧，如果土葬就土葬啦嚇，咁啊。土葬呢其實香港呢 都有得土葬的， 有你不要說那麼誇張，有土葬但是辛苦一點、 啊、但是就真的要輪了、嗯啊、然後呢做完之後呢就即刻那天 就收工了，就吃了英雄飯就吃完了，那你就叫隨考了，那你就可以正正式式上工了就這樣了。我們再看另一張圖，是啦，原來呢你跟著其實呢你決定什麼葬呢，其實 都封建由人的，其實火葬又不是貴的啊，咁其實樹葬咧，其實又唔係樹葬嚟嘅，佢係花園撒灰啫，即係唔係即好似人哋嗰啲叫樹葬咧，即係將個棺材吊喺棵樹度，人哋見外嗰啲雲南 啊，唔係雲南，嗰、那個唔係樹，嗰、那個喺四川嘅、 啊，四川 嗰啲係擺懸崖度嘅， 懸崖嗰度， 懸崖度嘅嚇。 嗯，咁佢咧，但我哋香港其實唔係嘅，我香港基本上咧就係撒灰嘅，就係花園或者海葬都係啦，海葬又係免費嘅。咁有船咧，出去四個地方，咩四個地方呢，就係、是、東龍洲以東、塔門以東、西伯寮海峽同埋呢個、大小磨刀洲啊。咁呢啲地方咧，呢、這個食環咧，佢有得俾你去申請嘅，免費嘅。咁你就唔知我一次過坐十個人定係點樣嘅？ 但係點拜啊？ 唔係拜嘅，倒落去咋？有條有條，即係個船嗰啲，佢有條好似軌道咁嘢嘅。咁、如果你要道家就有啲道有啲南無攞個念經啦，跟住你就將啲灰就揞倒落嗰條 track 度啦，條 track 慢慢灑落去啦。咁有啲好似緊嗰個人咁啦，就抹開即係抹開嗰個灰咁倒落海度算噶啦。咁、個公園啦，上面公園嗰個啦就係免費嘅。咁你但係咧，如果你倒完喺個公園度之後咧。你想紀念嘅，你可以做個牌嘅，做個牌喺個公園嗰度，可以俾你俾個牌仔俾你嘅。咁、個牌仔唔知都係幾百蚊啫，好平。 係咪掛啲樹上面 嘅？唔係，佢有個咁長嘅，俾你釘個牌上面。咁、然後最其實最好，如果你想即係話土葬咧，其實香港土葬咧有三個形式嘅、一種咧就係咧葬即係一世嘅，咁一世嗰個咧就28萬好似。咁然後咧，有啲係每十年續一次期嘅，唔知可以續幾次嘅。咁嗰個咧就二萬八。咁有啲係十年期嘅啫，十年期嘅。咁冇得再續噶啦，十年一定起翻，跟住就搬噶啦。咁嗰啲就20000蚊，十年都抵啦，係咪2000蚊啫？咁但係呢啲期數咧，你真係要揾嗰啲 agent 先得啦。咁啊，佢 agent 好清楚幾時有骨起，幾時有位剩。咁他又會告訴你，然後你到時他會陪埋你去上去即係揾位嘅。咁佢又好清楚嘅，即係話呢個位兩萬，但最多就係十年唔續嗰啲，就最多嘅。咁然後仲有一啲咧就話你十年啦，做咗十年之後咧，咁你可以政府有啲啲庵位嘅。咁庵位有幾種啊？有啲就喺室內嘅，有啲室外嘅。咁室外嗰啲咧，通常咧都係永久噶啦。咁即係話咧你。 你申請了之後大概十多萬、十四萬好像，就永久想有個擺在那裡，即是其實如果你真的瓜老襯，你都要預二三十萬。 是啊是啊，冇錢唔好死啊！ 即係二三，如果冇二三十萬咧，你就比較麻煩。 唔好死住咯， 唔好死住。啊，而家唔死住得嘅，唔死住。原來咧，佢哋政府有啲位俾你擺下先嘅，擺到即 係 中途宿舍，中途宿舍擺到即係話咧，可能你話即係等緊個位，個位未到咁樣，你可以等下嘅，擺喺嗰度去等。唔知個唔知幾多錢一日嘅啦。咁所以話咧，其實如果你即係有親人過世咩啦，你預大概三十萬起身咯，咁就差唔多啦。咁政府咧就其實政府都好嘅，政府呢啲嘢咧。都有位的，都不是說太難申請到 的。問題就是那個資訊不是太流通， 我一定要他們搞他們的 了。是啊，你即是現在成日好像局你要去這些環保狀那樣， 環狀啊，那就最便宜的，又那就最抵玩的，因為你食環庵位都很抵的，食環庵是2890元和3690元，很抵的。 咁點解你唔順便賣廣告啊？呢個我妹明明停 啦，嗰啲我唔識噶嘛，嗰啲揾翻啦，揾阿姜哥、啤梨哥佢哋搞啦。啊，我呢個識啊啲，我呢啲就係梗係俾窮人嘅，但原來窮人都要窮剩三萬，你如果你少過三萬咧，都比較問水啦。除非你係即係嗰啲即係而家已經食緊政府嗰啲啦，咁啊攞緊綜援嗰啲又好啲。如果唔係咧，你自己就留翻三萬做棺材本啦，即係呢個 minimum 啦嚇。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讲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咧继续 ，OK， 拜拜。